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年来，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对举世罕见的伟人金正恩元帅的敬仰之心越发强烈。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韩国广播电视台、文化广播电视台和首尔广播电视台等媒体郑重地播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尊贵影像，一起报道说，最高领导者金正恩的思维和决心都是贯穿着贯彻两位老一辈领袖遗训的。仅在2013年一年里，也就有40家主要新闻媒体登出或播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2000多张照片，并报道了他的先军革命活动消息1800多次，还分析说，最高司令官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部队的报道次数在逐年增加。各家媒体和各阶层人民说，进入金正恩时代以来，北方有一种确信，即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目标并不是理想，而是一定能够得到现实的，并为此在大踏步前进，并表示赞扬说，随着一种象征金正恩委员长领导能力的富有特色的政治的实施，北方的面貌日新月异。